第九十集，沈直醒来时怀里塞着那只小鳄鱼，他下意识往旁边摸，空的，窗帘紧闭，他坐起身看了眼表，九点多。沈直下床出门前又开始习惯性陷入怀疑，但没犹豫太久，他打开门走到栏杆边，楼下传来碗筷碰撞的声音，还有食物的香气，沈直那颗高悬的心终于一点点落地。想起昨晚他被许岩带回房间后，没像以前那样睁着眼到天亮，反而很快就再次睡去，因为许岩抱着他的手臂说这样能确保不会做噩梦。于是他真的没再做梦，一觉到天亮。沈直转身回房间换衣服洗漱，他下楼时许岩刚做好早餐，嘴里正叼着个荷包蛋，一转身看见沈直站在那儿，许岩吓了一跳，拿筷子把荷包蛋夹回碟子里。 起来了。 沈直喜欢听，就是这种很日常的小废话，诸如睡醒啦，回来啦，忙完啦，许岩总是讲得非常顺口。 嗯，给你打的豆浆糖加多了，喝起来很甜，你多吃个煎蛋中和一下。 沈直点点头。生病后他一度丧失食欲，连同其他各方面的欲望，多巴胺似乎停止分泌，没有任何能激起兴趣的东西，他可以一整天不吃一口饭，咀嚼对他来说是件费劲乏味的事，让人疲于去做。后来情况好转了些，但也仅限于此。吃东西是为了维持身体机能，美味与否不重要。沈直咬了口煎蛋，又喝了口豆浆，咸的，甜的，都是很常见的味道，但沈直好像终于恢复了丧失已久的味觉。 好吃。 那就多吃点，我等一会儿要回公司开个会，下午再过来。 一起。我也要去你那边和客户吃饭，晚上可以去你家睡。 我家的床没你的大，两个人睡不舒服，不介意的话沈律师可以睡沙发。 介意。 吃过早饭休息了个把小时，两人出发。许岩开车时不爱说话，抿着嘴看前路，沈直坐在副驾驶低头看材料，不过这样很容易头晕，需要抬头看看许岩，看看窗外，调节一下。下高速把沈直送到客户公司楼下，许岩伸手替他整理领带。 好了，告诉我，我接你。 嗯。 沈直握住他的手，在掌心捏了捏，放开。他下车，关上车门，走了几步又转身，见许岩趴在方向盘上，侧着头，朝他挥挥手，像送小孩子上幼儿园的家长。开完会，许岩在回家路上接到许年的电话，问他有没有吃妈妈包的饺子。 没来得及，我昨天在沈直家睡的，刚公司开完会出来，现在要回去。 哦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下午休息会儿，去你那待会儿，到点了去接姐姐下班。 嗯，你过来吧，我大概十分钟到。 电梯里，许岩收到沈直的微信。 不用来接我，结束了我去你家找你。 好，我已经到家了。 进了门，许年已经坐在客厅里看手机。许岩边换鞋边问， 许小少爷，你要泡茶还是泡咖啡啊？ 吃饺子。 行。 饺子煮好，许岩端上桌，才吃了半个，就听见许年问：“ 哥，你到底喜欢沈直什么呀？”“ 脸帅，身材好，有钱，不乱搞。” 明知被敷衍，却完全无法反驳。许年噎了下，才说：“ 他以前对你不好。”“ 我俩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所以给双方个机会再试试。”“我是这么想的。”“ 要是试不好呢？”“ 那就不强求了，大家心里也就没有遗憾了。把我家大门钥匙给我。”“ 干什么？你都丢了？你刚刚不是还拿钥匙开门吗？”“ 我给沈直。”“ 许岩，你把钥匙给他不给我是吗？”“ 激动什么呀，不给就算了。”“开玩笑的，我还有一把呢，到时候把那把给他。” 发觉被耍了，许年气得直哆嗦，筷子都要拿不稳，开始换角度攻击。“ 沈直看了那么久心理医生，肯定吃了不少药，吃多了阳痿，你知不知道？” 涉及男性尊严，事关重大。许岩听了也啪一拍桌子，拍得比许年还响。“ 爬远点，你才阳痿。”“ 这反应这么大，是不是昨天晚上试过发现他真的不行啊？”“ 哥，接受现实吧。” 两人正在为莫须有的男科问题争得不可开交，手机响了。许岩瞥了眼，是沈直。“ 我在电梯了，马上到。”“ 沈直现在行不行我不知道，但你敢在他面前提这种事，小心我把你剪了。” 许岩低声警告他，绕过桌子去开门。他往走廊看，沈直刚从尽头的电梯里出来。许年面色不善地端着碗站在客厅，见沈直进门换鞋。天杀的，那双 Bluetti 皮鞋前几天他在许岩家见过的，居然是沈直的。这说明那天他来送饺子，沈直根本就在。他巴拉巴拉问许岩浇花嫂子的事儿的时候，这朵姓沈的浇花肯定就躲在他哥房间里。“ 许总。” 沈直换好拖鞋，直起身跟许年打招呼。许年捧着碗，表情阴晴不定地变换一阵，才硬邦邦回答：“ 早啊，沈律。”“ 现在是下午4:07。 还剩下几个饺子，我妈做的，煮了给你吃。”“ 沈直跟他一起进厨房。许年在沈直面前很收敛，不吭声，埋头吃饺子。但吃了几分钟又开始疑惑。“ 为什么要怂？有什么好怂的？” 他鼓了鼓腮帮子，作死的劲儿上来了，夹起一块饺子皮抬高，以引起许年和沈直的注意。“ 哥，你看软不软？” 他抖着手腕，把那块软啪啪的饺子皮哆嗦来哆嗦去。沈直没什么反应，跟看三岁小孩玩泥巴似的，一脸冷静。许岩怔了一秒，心头火起，烦躁无比，拿起旁边的纸巾包拍在许年头上：“ 不吃就滚，少在这儿碍眼。”“ 啊，滚滚滚。” 许年嚷嚷着撂下筷子，捞起椅背上的西服外套就走，头也不回，把门关得铿锵有力。5秒钟后，他又稀稀疏疏开门进来，骂骂咧咧地把脚上的拖鞋换掉，再次扬长而去。 他怎么了？ 他脑残。